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欢迎收听收看青春联盟之青春达人。大家好，我是982的主持人乐陶。 Hello， 来，今天啊，我们还请来了我们的三个漂亮的女嘉宾。首先来跟大家介绍第一位呢，是我们的青春课代表孔蒂尔。蒂尔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达人课代表迪尔。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两位这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嘉宾，来聊一聊这个毕业前的这一个学期应该如何顺利的度过。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青春达人啊，一位是这个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应届的硕士毕业生谷雨同学，另一位呢是中国传媒大学综艺编导专业的本科的应届毕业生，这个赵冬梅同学，两位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谷雨。 谷雨好。 大家好，我是冬梅。 很高兴两个美女嘉宾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聊毕业。 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大家多愁善感然后选择颇多的时间点，然后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在最后一个学期马上已经开学了， 对的，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毕业的选择，我觉得可能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是的，其实这个你看今天是3月7号了，对吧？3月的第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对于绝大多数这个18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讲，这一段时间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大概是到7月份吧，我们就正式毕业了。接下来这几个月其实是大家在学校度过的最后的这 一个学 几个月，对对，也几乎是大家学生时代的一个结束。因为这个绝大多数的同学都会在这个之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读博士的可能还是少部分的同学啊，多数的同学 聊到读博士了是吗？ 对对，因为 分三个阶段来聊。 对，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本科和这个硕士的对对 对， 两个这个阶段的同学，所以说其实怎么样能够高效顺利的来度过这最后一个学期，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错，在这个我们和嘉宾开始聊之前， 前，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节目到底应该怎么听怎么看啊。 好， 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能听的，而且还是可以看的。 是的， 收听的方式呢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可以在这个 FM98.2 或者中波 AM927 或者是蜻蜓 FM 这两个端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另外呢，收看也是有两种方式的，第一个呢是要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了。第二个收看方式呢，就是在易直播视频直播的 APP 上来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今天上午呢，我们的留言的互动话题是毕业前你到底都做了点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话题先，我们先跟两个嘉宾来聊一聊吧，听一听他们在毕业以前都做了什么。我们先跟本科生的冬梅同学聊一聊，好不好？ 嗯，好。 嗯，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聊嘛。你在这个毕业的时候，你觉得你现在想在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其实一直都处于一个实习的状态， 嗯， 然后因为我实习比较早，大概从我大二下学期就开始实习了，然后我现在目前在北京电视台实习，嗯，所以我觉得我的毕业季应该就是在漫长的实习中这样走过来吧。 我觉得毕业以后无非就是三种选择嘛， 嗯， 第一种工作，第二种继续深造，第三种待业。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选择第三种啊。 对，一般都是读研和工作。那读研里面其实又分为这个在国内 读研和出国读研， 出国 继续深造。 对，其实今天我们可能主要请到两位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在国内读研和这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对，没错。那冬梅，你是现在坚定的觉得我要工作，我要赚钱，我要养家，我要实现我的梦想，嗯，是吗？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学的是综艺编导专业，然后我觉得编导专业是一个需要强大的你的实践积累的， 嗯， 然后你需要很多的这个经验，然后工作经验，它是累积的， 嗯， 然后它可能不像人家走学术的那条道路需要， 嗯，就是你的实践很重要， 对，各种研究，所以我觉得在社会中多积累一点，对， 嗯， 多积累一点，然后可能会对自己未来更有帮助一些吧， 嗯。你是这样的考虑， 嗯， 那作为这个，我当时我因为我是不好意思跟大家透露一下，我是今年刚刚毕业才加入电台的，大家也知道我是新面孔了。我当时也是，直接选择了工作，在本科毕业以后， 嗯， 其实是因为考研没有考上了，嗯，但是因为我们大家做传媒的都是实践性比较长， 对， 就比较强的这种行业， 嗯， 所以说可能选择要第一时间就去工作， 嗯， 去一线平台上来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作为考研的孤雨同学，你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我当时也面临着工作和读研两种选择，然后一方面是我们读管理类可能就是专业性不会有理工类那么强，所以学历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敲门砖， 嗯，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当时比较迷茫困惑，不知道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可能考研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缓冲式的选择， 嗯， 但是现在来看其实你还是比较想好自己要做什么再去选择读什么样的研是更好更明确的选择。 嗯，那你的本科专业是什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本科读的也是就是会计相关，也是财务管理， 研究生是一个专业吗？ 嗯，对，是。 那你是坚定的就觉得哦，我这个专业我要继续努力的深造下去发展下去吗？ 嗯，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专业可能比较适合我， 嗯， 然后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其实跨专业考研真的特别的难， 就是要扒层皮是吗？ 本来跨校就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如果再跨专业的话，基本上就是可能性更小了。 嗯， 所以你本科是在并不是在北京读的，对不对？ 啊，对，我本科是在东北财经大学，嗯，也算财经类的前五六所学校。 嗯， 那怎么没有想到在读这个本校的研究生？ 本校的研究生，一般本校的研究生可是要 会容易一些吧？ 其实我当时也拿到了本校的保研名额，但是。 哇哦， 这个真的是我们这些考上研究生的， 像我这种没有考上的孩子是吗？ 但是其实如果在本校读的话，可能你遇到的工作机会啊，包括你的知识体系其实都是类似的，我想就换一个环境， 嗯， 换一个城市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找一个更好的平台。 对，我觉得还是你对自己的成绩可能有信心。 对，我 一般的同学来讲说哇保研然后放弃掉，然后我要考其他的学校，这是一个让人听起来哇 好强的， 对，不能企及的高度。 没有，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破釜沉舟的心态。 太强了真的。但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啊，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无论读研也好， 嗯， 出国也好， 嗯， 还是你想要工作也好，我觉得就是早定向， 然后早去研究你想要去发展的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其实可能会决定了你大学，因为大学一共本科一共四年，可能会决定你大概从大三开始后两年的这个生活方式。 对， 妈，突然一说，我觉得这个早定目标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作为一个拖延症患者，就是一直哎，之后会有路的，车到就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觉得是因为你能力比较强， 就是现在变成了互相吹捧和夸奖，是吗？那这个冬梅，你当时你就是一直说我坚定的工作，那你之前你定了目标，你是怎么准备的呢？作为这个要工作了，你是一直在实习吗？从大一开始就在实习吗？ 对，其实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在实习了。然后因为我进了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妈妈就问过我要不要考研这件事儿。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就跟她说，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多一点实习机会。然后大一的时候暑假就开始去芒果，就是湖南台实习。然后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就遇见了迪儿姐姐，然后 就是有一种遇见了迪儿姐姐，遇见了伯乐的感觉。 对对对， 是吗？ 很荣幸给大家介绍一下我那个曾经的一个特别得力的实习生。对， 刚才这个谷雨和冬梅都已经介绍过自己了，我觉得迪儿姐也应该介绍一下自己，对不对？ 这个 应该详细的介绍一下，作为人生导师，对不对？ 这个介绍起来就很惭愧，因为这个 课代表嘛， 跟几位这个九几乎是这个九五前一点点和九五后的同学们在一起这个聊天，我就觉得非常的惭愧。好，大家先忽略我的年龄吧，我来给大家介绍 女孩的年龄，不要问也不要猜。 对对对，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当时和这个冬梅同学差不多，我在大一我想想看啊，应该是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就有分析过我大学到底应该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后来我想说，哎，我觉得像这个搞文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实践机会。那么好，我自己就选择了去找到，首先是在学校里参加一些像学生会啊这样等等的一些学生组织。然后呢，在这个过程的这个实践的同时呢，我去找到一些社会上的机会。然后最初我是在，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早年间了，对，有多早就不给大家讲了，对，是很早年，那个时候是这个网站还比较繁荣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手机新媒体还没有这 么 的发达， 对对，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网站比较繁荣的时候，就先找到了一家网站去做一些这个文字类的工作。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很辛苦，每天从学校早早的起来，然后还要上课，不上课的时候就要坐地铁坐很远到那个公司里面去。然后其实可能这一天你也做不了什么，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最开始的时候实习是很尴尬的。 对，因为你去了以后吧，发现你不能立刻上手 的 话，在那儿是一个很尴尬的 存在。对，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给我讲过，他当时实习的时候，他是在那个这个央视，当时是也是跟一个很著名的制片人在实习。他就是刚刚到了那个组里的时候，就觉得哎，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干什么，然后每天就站在那里，就特别的尴尬。然后 我当时跟你实习的时候也差不多 那样，是吗？我觉得我 就是 没 有告诉你是吗？ 对， 他其实心里很尴尬啊， 好吧， 但是不想告诉他。 这个哎、很抱歉，给到你一个尴尬的感觉。但是当时确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然后他就会讲说，哎，我特别盼望着这个午餐会的时间，因为午餐会的时候呢，这个制片人会跟大家聊一聊，然后会给大家讲一讲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工作的内容啊等等。其实这个时间是一个你有一个巨大的提升空间的一个时间，因为这些所有的这件事情都是在你学校里面在书本上在课堂里是完全学习不到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他那时候后来就想说，哎，我这样尴尬一上午换来的这个几分钟或者是十几分钟的这个午餐会的时间，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提高。当然后来他也是这个成功的进入到了这个行业里面来工作。那这个要说远了啊，说回我自己，我当时也是这样的，我就觉得说很尴尬，但是尴尬也要坚持下去。后来呢，就终于有一个机会。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好像是在这个有一点这个钻空子的感觉，但实际上是真的这样。终于有一个机会呢，我当时是在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电视台，然后实习的时候，我们那个组里的那个撰稿老师，他生病了。然后 终于能气上了整岗，是吗？ 是的，是的，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其实你反过来想，你的这个所有的实习其实都是这样的，你一个实习生可以，或者你一个新人可以有一个机会，其实都是在这个之前这个我们说原有岗位的这个人员出一点问题的时候。然后那个老师生病了，当时就特别着急，我们第二天就要录那一期节目，然后那一期的稿子还没有着落，然后当时那个导演就说，那个要不然你试着写一集。然后 我就试着写了一集，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是给那个何炅老师，是咱们的主持人的前辈啊，给何炅老师写了一集稿子。写完了之后呢，第二天当何老师就是他在主持里面讲的是我写的梗，我写的词儿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心情有多激动，真的是那样。就是所以说，其实你所有的实习也好，你的工作也好，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你一定要去努力的去坚持，然后坚持下去之后，你就会觉得你的这个选择一定是值得的，是这样的。 相反，我觉得刚才第二聊到了他的实习经历，相反我觉得我因为我也是刚刚毕业嘛，我觉得我大学四年的实习经历其实跟你比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尴尬的时刻，就是我在实习的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刚才像你说的那种无所事事的尴尬。 是，所以 因为我每次不是因为每次去实习的时候总是这个单位很缺人的时候，就是你到了那儿以后，我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上来就有人给你派活，就是唯一认识的一个人，然后上来给你派各种各样的活，然后就开始直接顶岗。因为我是播音专业的嘛，所以说但是呢，到时候你要多工种干活，剪片子也干过，剪音频也干过，写稿子也干过，编辑也干过，采访也干过，就是 太全面了。 对，就所有的事情都让你干，然后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尴尬的局面，而且不拿工资。我觉得实习不拿工资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然后特别爱用我。 对， 当年毕业的时候反正就是觉得要么工作要么考研，工作呢大家已经这么压榨我的劳动力了，当时我就想还不如考研，结果没有考上，还是选择了走工作这条道路。 但是我觉得大学啊，其实现在反过来想，你大学的时期，特别是我们今天讲到说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你应该去怎么样珍惜，我觉得其实因为前几天是那个平昌冬奥会嘛，经常会有这个主持人会讲到，解说员会讲到说一个项目它的容错率，就是说你可能一个项目如果打分项目的话，你第一轮成绩不计入第二轮成绩，那么你第一轮假如说你发挥的不好，第二轮还可以，只要你这个进了下一轮，你第二轮还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挥，还是有得金牌的机会。那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容错率很高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啊，大学时期是你人生当中容错率最高的一个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 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对对，因为当你想，你甚至你初中高中的时候都不会这样，因为我们说初中和高中你的生活是比较单一的，你可能一直在学习，然后一直在跟大家做的事情都差不多。然后呢，如果你中考没有考到一个很好的学校，你可能在高中就很难再有一个说我转校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转变方向的一个机会，或者说你高中如果你高考一旦发挥失利了，那你可能进入到这个大学，说我们说要么就选择复读，但是其实复读的无论说时间成本还是精力的成本都是很高的。 很高的。 那你如果不选择复读的话，你进入到一个不是很理想的专业，那么这个其实高考也是一个不容有失的这么一个环节，但是大学反而不是这样的。你想。举一个最让人这个痛苦的例子，就是大学如果你有挂科的话还是可以补 考 的话，对不对？ 但是高考 就不可以补考了，就是这样的情况，对吧？所以其实大学无论你是在学习方面还是在你的工作方面，你在学习当中可能说我这个成绩不好，我可以在这个下面的一个学期其他的学科里面有个更好的发展，但是你说我这个实习的时候呢，我可以这个我这个方面实习的不好不顺心，我可以去其他的工作里去实习，甚至你实习的时候你犯了一些错误都是可以被原谅的，所以这个容错率真的是非常高。那么有这么高的容错率呢，就可以允许你有特别特别多的尝试，就像乐淘讲到的，你可以有很多的想法，你可以去实现你自己的想法。另外呢，就是大学期间实际上是你一个自主选择的这个情况，可以最自由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说这个读书嘛，大学其实是你可以理直气壮的花父母的钱然后去实现自己梦想的 时 刻，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这个话讲起来可能觉得有点啃老的嫌疑，但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还是一个学生， 对，没错， 你在心理上，你在所有无论是外界的这个眼光还是你自己的心理上都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但是你一旦毕业了，一旦走向你的工作岗位，即便你没有一个养家糊口的压力，你在工作上面临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 没错， 我们说一个实习生，那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我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有你的老师有你的领导去帮你解决，但是如果你在走向了工作岗位后， 真正工作了以后， 那我们说这个实习，刚才你说到这个不拿工资的问题，不拿工资也没有什么责任，对吧？你要是真正走向了工作岗位你犯 了 错，扣的是真真实实的，扣的是你自己的钱，是不是 就没有容错率了？没有人会包容你的错误，没有人会帮你改正。 是的，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定要珍惜大学的这个时光。 刚才这个迪儿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也是干货满满。但是我突然觉得很佩服二位嘉宾的是，你们在毕业的时候完全没有迷茫期，一个坚定的选择了工作，一个坚定的选择了继续深造。你们当时就没有考虑过人生其他的选择吗？还是就是坚定的就觉得我一定要读书，读完书以后我才能报效国家，另外一个是我现在就要报效国家。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的？ 我 说的高大上一点嘛，对不对？然后实现梦想，赚大钱，好吧？ 是， 这样接地气一点。 其实是因为，我看到了我同宿舍的同学的考研状态，然后我觉得，天哪，我没有办法再经历一次高考，就是我觉得那个状态，我感觉因为实习多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完全回到那种沉下心来去学习的那种状态，很难调整这个心态。因为你在社会上待久了之后，你再返回那个学生的时候，你感觉你那个书看不进去，就是你的注意力没有办法那样子集中了。然后你就看他们每天在英语啊或者政治啊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心态和他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感觉我自己没有办法回到， 就是从高考以后脱离出来以后，就再也不想去那样读书了。 对，而且你知道传媒大学这四年大概都是那种放养式的那种教育，然后再 就这么黑我的母校是吗？ 没有啊，就 立德敬业，博学敬业， 就很自由，确实很自由。然后当然咱们学校也有很学术的啦，只不过我就是比较那样子的， 实践性偏强一点。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到了电视台实习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岗位非常空缺。然后我就一个月厨师就非常快速， 非常快速上手， 对，就开始上手，就开始编片子，然后就开始采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你每一条片子播出来的时候，你自己会有那种 成就感， 对， 有获得感，觉得哇，我是有用的，我不是一个打杂只会端茶倒水的实习生。 对，没有错。然后而且我在我的工作中可以接触到，就比如说很多名人，比如说之前仁义的一些话剧，我会经常去拍，然后也有这样子的 机 会， 看一看， 也可以看一些，就是那些 一票难求的话剧。 对，一票难求的话剧。然后就是其实这个工作也给了我很多去看到外面世界的机会。然后我就觉得我获得了很多，然后就还蛮想继续这样子下去的。 那谷雨呢，你是决定坚定的考研是吗？当年 我觉得我其实不太一样的点是，我也是在考研决定之前，我也是有经历过实习，比如说我去企业实习，然后去会计事务所去跟着做审计之类的。但是我也是在实习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这个知识沉淀真的不够，而且在心理准备上感觉也没有准备好自己去走进社会。 突然发现剑还没有磨亮就要走江湖了， 对的， 决定回去接着磨磨剑是吗？ 对的。所以而且还有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身边考研的同学比较多，就是大家总有一种从众心理，而且大家一起考研的话就总有一个氛围在，所以就是选择了这条路。 据说啊，一个宿舍里面但凡比如说四个人的宿舍，有三个人准备考研，然后这个宿舍一般考研成绩就会非常的好，几乎大家都能考上，这四个人或者五个人，对，叫做这个从众效应嘛。然后大家都是觉得我的舍友都在学习，我不在学习是不是不太好？就像我的舍友都在打游戏，要不我也去打个游戏吧，对不对？然后就慢慢入坑了。 我觉得像你当年的时候，你们专业应该考研的人不是很多吧？ 不是很多，但是因为现在就业压力的确很大，尤其是传媒行业，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就业压力很大，所以说当大家也都是想着给自己保个底。如果真的找不着工作，大不了去读书嘛，对不对？然后读书也不是为了真的要像刚才谷雨说的那样，我要去磨好我自己这柄剑。有的人就觉得我给这个剑加个剑鞘，就是这个文凭，大家可能会关注于这个研究生的文凭，觉得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吧，关于考研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这个短片好像没有声音，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他在聊他的这个考研的经历啊和考研的想法呀、什么的，但是 看不到声音，然后我来跟大家、第二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 短片到底讲了什么吧。 对，他其实是讲了一些不同的学校的同学在考研之后的一些感受啊。那我就有看到他里面有一个同学就讲说，他考研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说是三月份，一般情况下考研的这个成绩应该已经出了， 现在基本上进入复试阶段，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假如你的初试没有过的话，实际上这已经就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事情了，因为你可能你准备了很久，准备了半个学期、大半个学期这样子，然后现在发现你没有过，又要去找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校招应该都是在你大三的那个八九月份、九十月份的那个时间，所以说其实你已经错过了你这个校招里面最好的那个时间。也就是说，你为了考研错过了有很多好的工作机会，你现在再来去找工作的话，实际上你的起点就是比别人要低的， 要低一点。 对，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其实有很多同学啊，因为我们说现在的小朋友，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心理素质也不是所有人都很好，有一些小朋友呢就会因为这个事情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就觉得说，哎，我连考研都完成不了，我还有什么心思，我还有什么这个能力去工作呢？然后就是会因为这个事情一蹶不振，然后非常的失落。当然这个我们考研每年的考试应该是在这个年底的时候， 对，大概在11、12月份。 对，所以其实这个中间有三个月的空档期，那你当时这三个月的空档期是在干什么呢？ 其实我初试完成之后就抓紧进入复试阶段了，因为复试要考的专业课还是很多的，而且还涉及到面试，然后就各方面准备，再加上过年再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啊。 对，我觉得你还是因为你考的比较好，所以可以放松一下你的心情，不然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那我觉得 就是闲着的时候也挺闲的， 对，就是闲着的时候也很难受。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会说他会有这个从最开始就会有这个两手抓的情况，就是又准备去工作，在校招的时候投了好多简历，然后又去考研，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发现自己考研考过了，哎，那我继续准备，然后又错过很多。其实考研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 没错。 对，这个视频里其实也讲到了很多这个考研生的纠结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吧。刚才导播老师跟我说，这个声音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仔细的再来听一听。然后下面是一段这个半点的报时和广告，稍后我们回来以后，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再跟大家聊一聊毕业的时候呀、面试啊、考研的技巧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干货。我们稍后见。 刚考完研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没有事情干了，然后我就在床上赖赖赖赖了两三天，感觉特别的空虚， 终于解放。不知道考得怎么样，但是暂时解放，一定好好玩，好好睡觉。 肯定是特别焦虑，这个肯定是避免不了。但是我也有一种感觉，那个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是在当时，因为我们班考研的话就很少很少，也就一到两个，然后有一个同学还经常不去，然后所以说我们当时的话就是我和别的班的同学，然后因为刚开始从不熟到熟悉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是每天在一起学习，直到最后成为了好朋友，然后也是收获了友谊吧。 收获最大的就是更加独立吧，会更加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因为考研的话你是要很用心很努力的做，而且考研它我觉得很能印证一句话，就是你付出多少就能得到多少。 啊，其实复习一年生活挺枯燥的，因为放弃了很多娱乐活动，就是想看的电影想看的电视剧都没有看，然后其实每天就是在图书馆坐着。 在家考研看书的时候，成天窝在家里，生怕出去看见同龄人上班回来，感觉自己压力更大了，老是怕自己考不上，怕成为同学中的笑话。 最大的困难就是孤独感，考研那个时候是大四上学期，可能大家找工作的找工作，然后实习的实习，学校也没什么事情，然后那段时间的话，我记得整个寝室就包括我们班的整个三个女生寝室只有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待女寝，然后待了半年，就只有我一个人待在考研，然后那个时候每天去食堂吃饭，因为如果我其实不想出去吃饭的，我想我就是点外卖的话，那我可能一整天都不会出去，可能一个星期都不会出寝室楼的门，然后我就会每天逼着自己出去吃去食堂吃饭，

for this. Try to come.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北京时间12:35，各位观众朋友和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欢迎收听和收看青春联盟之青春达人。大家好，我是982的主持人乐陶。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达人课代表迪尔。很高兴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青春达人啊，一位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的这个应届的硕士毕业生谷雨同学，另一位呢是中国传媒大学综艺编导专业的应届的本科毕业生赵冬梅同学，欢迎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谷雨。 大家好，我是冬梅。 刚才啊，在这个上一个半个点啊，我们聊了聊考研的选择，在尤其是在最后呢，我们看了一个关于考研选择的片子，我觉得大家这个考研考完了以后啊，大家都是经历过一番折磨的，仿佛比高考更难。因为高考的时候当时是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在学习，但是考研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人寂寞孤独的战斗。就大家呢可能有不同的生活，在大学里面有的人玩得花天酒地的非常非常的开心，有的人找工作紧锣密鼓的，但是你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泡图书馆深夜不回家的人，然后我觉得一个人的战斗非常的艰苦。有人说我要去度假，有人说因为考研和男朋友分手，我突然觉得考研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对吗？ 其实我觉得考研还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收获，收获了一批算是战友包的战友班的这个革命 友，收获了同桌的你是吗？ 对，而且后来好多同学可能就是在图书馆泡图书馆的时候认识了对面的男生，并且在一起了。 泡图书馆的时候泡到了对面的男生是吗？ 不错。 那这个作为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考研啊，但是作为要找工作的你，因为我们有春招有秋招，肯定就是面试季，一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面试。你觉得面试的大概流程都是什么样的？你有没有在这些面试里面总结出什么特点啊方法呀，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一些有趣的事情要跟我们分享？ 其实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北京台实习嘛，其实我的面试经历没有很多， 就一直是在北京台。 对对对，就是而且我跟迪儿姐实习的时候也没有面试，加了个微信，然后就 你们就是微信面试， 对对对， 是一见钟情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我在北京台面试的时候，就是我也遇到了我自己并不会答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方面，就是 如果 你 遇到了你不会答的问题怎么办？ 对，我当时你知道，当时他的问题是，当时欢乐颂正在播，然后他的问题是欢乐颂为什么，你来分析一下欢乐颂为什么这么火。我根本没有看，我一集没有看。然后就是旁边我就看有人，就是没有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查手机，查那个 欢乐颂为什么火是吗？ 对对对，查那个，然后就但是已经到我了，为什么这么火？我就在想，然后当时其实我前一天正好在学我的一个概论和剧本概论，然后他就在讲一个好的剧本应该有什么样的共性，我就把我当时前一天我学到的这些东西套用在了 这个 问题上，因为我觉得他既然是一个活的，他肯定会符合某一些，然后就那样假装自己很懂，然后 符合某些规律，然后假装自己很懂这些规律， 对对对对 是吗？ 然后去说，当然我一开始首先我就跟我的面试官说了，我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真诚其实是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你没有看过的时候你不要欺骗。 对， 真的，然后 不然的话别人问你你不知道， 对，然后人家去细问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他答上来，就会超级尴尬，你就晾在那里了。 对，你这一点说的特别 对，因为就是我们说面试的老师也好，我不管是这些台里的老师也好，还是其他领域的老师面试官 HR 也好，他真的是面试 括成千 上 万 的人，识人无数。 对，不管是你是这个刚毕业的也好，还是跳槽的也好，什么样级别的，人家都阅人无数。所以说，你是不是在说谎？你是不是在 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心虚？ 对，没错。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诚实，就是说，哎，老师，我们并没有看过，但是我的分析应该是一个好的剧本，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科学的方式。 而且我觉得让老师觉得你有一种拨开了现象，直接找到了本质，直接分析为什么电视剧会火的这个原因的内核，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那你在考研面试的时候，谷雨在考研面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老师问了我不会的问题？ 其实我不只参加过考研复试的面试，而且我还参加过下一届的，就是复试的当秘书，而且我是走过整场的，就是我经历了看了一天一整天的考生去参加复试。 你也是阅人无数， 对， 是吗？ 他们真的很紧张，有的问题其实你不一定要回答出一个正确答案，老师主要是看你当时的一个心理 状态， 看你一个表达，然后看你就是各方面是不是达到他们这个理想的要求，其实并不一定专业问题一定要答得很对这种，但是很多考生可能进入考场就特别紧张，然后当时想不出来答案就直接放弃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觉得你们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面试的时候本来你私底下聊天我侃侃而谈口若悬河，但是一到面试的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其实是有这种情况的，尤其像正式的像秋招，它是有这种集体的这种群面环节，可能需要你们大家去讨论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什么关注的话，确实是答不太上来的。这种时候还是要刷你的存在感， 然后就是找到自己回答的亮点，是吗？我可以避而不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要有我的存在感。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艺考的那个，就 非常 的 对对， 那个 非常像 考试里面的那个即兴评述， 即兴评述环节，因为在艺考的时候，我真的就见过1.9米的大汉，然后紧紧的攥着自己的双手，一句话说不出来，那个扭捏的表情，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考试怎么了？我觉得我当年能考上传媒大学，也是因为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就是我完全没有把这个考试就是当做是那种面试，紧张的面试，我就觉得我是来聊聊天。然后相反，像这种去聊聊天的心态好的，往往都能拿到不错的成绩。 对，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想出风头也不太好。 对，没错。 对，其实我真的感觉跟咱们那个艺考面试的时候那个很像。 有的人就是上来以后我就要疯狂的展示我自己。 对， 你讲的那个有鹅的梗是特别可爱的。 有鹅的梗是什么？ 哦，没有了，就是今年在传媒大学艺考的时候有一个考播音的人，然后老师 播音系是吗？ 然后老师说那个你即兴来说就是朗诵一首诗吧，然后他就大脑宕机了，然后他也是一个大概1.9米那种个子，然后说我来朗诵一首《咏鹅》，然后你就想一下那个反差， 就是他宕机宕到了初始值是吗？想到了当年学过的第一首古诗， 对，就太紧张了，太紧张了。其实我觉得心理素质也是要稍微好一点吧。 因为当时我在艺考的时候，我见过，比如说考官有一个提问环节，因为前面的很多东西都是你可以准备好的，比如说可以给你发稿子，比如说你的自我介绍是准备好的。有的人都是现背如流的自我介绍，然后背完了自我介绍以后，老师说，哎，你们家有什么好玩的呀？忘了，不知道，让你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连自己是哪儿人已经忘掉了。 我当时还考过电编，然后那个老师打断了我前面那位同学的非常流利的自我介绍，问你的高中的住就是地址是什么？完全不记得，连他高中在哪儿都不记得。 对啊，你当时宕机以后，你脑子里只记得你肌肉记忆的之前背过的那些东西，完全不记得这种临场发挥的东西。我觉得我当年好的点就在于我爱跟人扯，比如说。就像刚才你刚刚问我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是遇到了你不会的问题怎么办？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在艺考的时候我也当过机。我考完试以后，老师说乐桃你留一下，我说怎么了？他说来给我们朗诵一首岳飞的《满江红》吧。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句，就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然后呢，但是别的我完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句。但是我就觉得不能献丑啊，面儿不能丢啊。我没有像你一样诚实的说，老师我不会。我选择了一个委婉的方式，我说老师啊，同事作为， 这个豪放派的词人，相反我更喜欢苏东坡的词。我来给你朗诵一首《大江东去，浪淘尽》吧，因为这首是我当时能想到的唯一的一首词了，所以说我当时我选择了一个圆滑的迂回的方式，然后老师说嗯还不错，这个孩子有想法。我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很诚实的告诉老师。 其实在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面试的技巧啊，我觉得其实面试这件事情虽然说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在你去走上这个面试考场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你擅长的点，你自己学习的东西，然后你到了这个面试考官的时候，有一些人说我会紧张，我把面试老师们都当白菜，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把他们都当面试老师的。但是呢，你是要怎么样去调整你这个紧张，实际上我觉得是你要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和他们相对平等的一个交流的状态。我们有基本的礼貌，基本的尊重，但是你要想相对平等的状态。那我们如果说这个工作的面试，其实你面试进去之后你就是他的同事，你将会和他一起工作，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心态上面完全可以想说，哎，那我现在其实就是在跟我的同事聊天，我的同事是我的领导，那你问我的问题，我就这个自然的 回答 出来就好了。 不要有一种老师就面试官总是高高在上的感 觉。对对 对， 我觉得其实你有的时候把面试官妖魔化了。 对，你想的他太伟大了。 是的，是的。 对。但是你尤其是大家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选择，一个途径，如果我面试通过了，如果这场考试我通过了，可能我未来的人生道路会改变。 嗯， 所以说他会把这个考官这个面试官想得特别的神话，然后觉得哇这次机会我特别想抓住，有的时候这种时候才是你最紧张的时候，也往往不会出来好成绩。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说这个大四下学期啊，这个时候其实是你，因为你可能会经历特别特别多的面试，在这些面试过程当中你是一定会有一个提高和成长的。 没错。 那我们说你可能这个星期你去参加的这个面试并没有那么理想，然后你可能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 offer， 但是没有关系，你接下来你会发现你自己一步一步的在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对你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所以我觉得大四下学期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决定去工作，决定不去读研的话，那你一定要抓紧这一段时间去好好的 提升你的面试能力。 对，提升你自己其实是各方面的能力吧，但是我觉得面试能力是一个你就是当下最及时可以提升也是可以做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对着镜子去练你的自我介绍，但是你的心理是没有办法对着镜子去练的。 对， 你可以找一些你的同学啊，比如说让你的同学们坐在下面当考官呀， 然后心里觉得有点尴尬是吗？ 对，但其实是可以的。 对，没错， 因为你有这些训练之后，你自然而然的就会，你到时候你的那个血脉喷张的那种心跳压缩的感觉就会降低很多。 因为我觉得到了面试这个环节，其实最后一哆嗦了嘛，你再去锤炼你自己的专业技能啊，提升你的学识，可能都不太现实。我觉得现在要做到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通过面试这个环节，把你大学四年学到的东西全都展现出来。 是， 那你们在这个面试之后，你们有没有得到一些 offer？ 你现在有没有 offer？ 对啊， 我 他是要考研的，你不要该呆呆的看着他吗？ 他已经应该 他也要毕业了嘛 、啊，他所以他也会有去面试。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得到 offer？ 感觉我们就是大家现在我身边的人啊，就是大家好像普遍都已经进入到了实习的阶段了，就是没有说再那么东奔西跑去参加各种面试了这样子。 你现在已经得到了 offer 是吗？ 没有 offer， 但是因为他还是在一个等待转正的一个 阶 段嘛，对， 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定是吗？ 对对，没错。 啊，这个时候就是完全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对吧？ 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而且这个时候也会想很多，也会想万一不能转怎么办？就是外面的其他的机会怎么办？就是也其实我现在也在处于一个迷茫期，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你选好了这个之后，你就顺着它走下去吧。你如果这个时候再摇摆的话，就还更多的不确定性。 对，没错。谷雨应该是经历过两次毕业了，对吗？ 啊，对的。 你在这个对啊，你马上要毕业了，研究生马上要毕业了。那你觉得这两次毕业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在你的心态上？ 心态上吧，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就是可能毕业照就随便拍拍，想想说我研究生还可以再毕一次。这次是真的觉得真的是最后一次 毕 业 了，不准备考个博士再毕一次吗？ 啊，这个读不下去了。 那你们觉得大四最后一个学期了， 你们想象中的大四生活或者是研究生的最后一年的生活、和你们现在过的生活是一样的吗？ 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就是研究生毕业学术压力还是很大的，就是论文写作方面还是比我想象的要紧张很多。 那冬梅呢？ 其实和我想象中差不多吧。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想象中是在实习工作和毕业论文的双重夹击 下，双重压力下是吗？ 对，然后这样子。但唯一的遗憾就是，大学四年都没有找到男朋友，然后也没有不会有什么分手季啊，或者是未来考虑在北京或者到外地发展这样子都没有。 那你应该像谷雨一样去考个研，没准就泡到了同桌的你呢，对不对？要到了隔壁的小哥哥是吗？一起考研，一起奋斗。因为刚才你刚刚说到大学毕业季就是分手季，好像还真的是这样，就是每到毕业的时候就是各种四年的大学男女朋友就要就此分别，这是个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异地吧，就很多都 是大家的选择不同了，是吧？ 对，肯定是读完大学以后就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我之前同学有一个在哈尔滨的，一个在海南的，这毕业肯定就是要分手了，不然怎么办呢？ 跨越南北的爱恋吗？ 对呀、 坐着高铁去哈尔滨，坐个20多个小时也就到了，是吧？ 爱情嘛，都不是事儿嘛，对不对？ 就是。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毕业分手好像是因为压力，因为大家都处在一个人生选择的迷茫阶段，这个时候我迷茫你也迷茫，两个人是同级嘛，大家都在面临同样的事情，你不能帮我解决我心中的困惑和迷茫，我也不能帮助你，所以说两个人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奋斗啊，或者是学业上奋斗，渐渐可能疏远了彼此。 是， 我觉得可能也是导致这个大学毕业季变成了分手季的原因吧。 对，其实我觉得你看像我们这一代啊，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算是一代人，就是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其实独生子女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在这里了。 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可能你没有办法去真的不考虑家人的感受，不考虑所有父母的这样的一种期望，然后你去做你自己的事情，你很难去完全不考虑这些东西。那么一旦两个人像刚才乐陶说，两个人如果这个都是有些迷茫的时候，你可能自然就会考虑你家庭的因素啊，考虑一些这样其他的因素。那么在这个爱情面前，自然可能就是爱情在这些事情面前就变得比较渺小，然后可能最后就没有坚持过来。但是真的 先立业再成家，大家都想的是 是。但是其实我周围也是有很这个幸福的例子，就是他们真的是毕业以后就好好的在一起。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他是这个毕业的时候呢，跟这个比我们小两级的一个我们同专业的一个师妹在一起了。然后呢， 所以说防火防盗防师哥还是对的，是吧？ 他们两个真的是，就是我们叫他就是这个音乐学伉俪的感觉，就是他们两个真的是特别特别棒，就是一直在一起，然后一直从事着同样的这个工作。然后可能这个因为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他是这个电子音乐制作专业，他会有一些编曲啊等等这样的这个工作。然后我的那个师妹呢，她就是一个唱作人这个样子。然后两个人就是 相辅相成， 对，然后 神仙眷侣， 一岁的宝宝这个样子。 哇， 对，就是很年轻，就是家庭美满，然后事业也很成功，就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毕业以后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也都不是北京本地人，所以其实我们说两个异地的人在一起，你如果有同样的理想，有同样的方向的话， 什么都不是问题， 其实在一起 距离不是问题。 对的，其实是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 所以说冬梅有没有什么想法呢？是不是准备读个研了？是不是？ 我觉得不读研，你毕业之前也要给自己的这个大学生活不留遗憾。 如果你有喜欢的男孩子， 对，是的，有没有像乐陶长这么帅的男生，是吧？ 就开始了互相吹捧阶段。 我们等一下加一下微信吧。 对，是的，加一下微信，然后这个问一问，看看有没有这个暗恋已久的这个。同班的同学或同届的同学，师弟是这个。 因为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传媒大学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树洞，就是大家有很多 表白墙， 表白墙，大家有很多人都会在上面表白嘛。 是，对。 尤其是在这个毕业的这个阶段，因为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在毕业季的某一天晚上，我在西街吃饭，已经很晚了啊，西街撸串老地方，又给他们做了广告啊！ 现在已经没有了，可能 没有了是吗？ 对， 在西街撸串。然后当时呢，正好就赶上了当年的我上大学，应该是一零九级还是一零级的毕业。 当时呢我不知道是哪个专业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一起聚会，然后他们喝了很多酒，然后哭得撕心裂肺，然后女孩抱着男孩开始给男孩表白，男孩吓得哆嗦，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毕业是这样的，原来大学四年大家积累了这么多感情， 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对啊，我就觉得哇，好向往毕业。但是毕业完了以后，当时也是经历了一阵迷茫，一阵痛苦，现在工作了，工作了以后反而开始怀念大学，觉得哇，那个时候是那种意气风发的心理状态，然后和现在有点不一样。 嗯，所以其实毕业之前很短短的那几个月一定要是不留遗憾，我觉得真的是不留遗憾。无论你是想要跟你喜欢的男生表白一次，还是你想参加一个，你像很多同学会在大四那一年去参加这个歌手比赛， 嗯， 就是会 一展 中 哪怕被拉下来没有关系，我要 去唱一下，会去登上那个一直没有登上的舞台 去挑战一下。 是的，你去参加一次比赛，或者是你享受一下这个再泡一泡图书馆，即便你不去这个考，你没有什么学习的压力，再去图书馆感受一下那个学习的气氛，包括你好好的完成你的毕业论文，完成你的毕业作品。其实因为其实你想，你毕业之后当你真正走上了工作岗位，你是很少会有一个时间去真的在图书馆里拿着一大堆的厚厚的材料，然后去从事一个特别学术的研究，完成这样一个特别学术论文这样的作品。其实 没错， 以我个人来讲，我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用手写过那么多上学的时候 那么多字了，是吗？ 真的是。 其实当我写完我的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敲完了那一万多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伟大。 对，就是你，因为你今后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一定要珍惜大学的这段时间。我们今天聊了这个考研到底应该怎么考，怎么样的选择，选择以后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态，聊了一些关于毕业以后直接找工作面试的一些技巧。 嗯， 最后我们还聊了一定要跟喜欢的人表白，做一些你大学四年都没有该做的事情，所以说也符合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题，叫做毕业前奏曲嘛。 对， 毕业之前你肯定要准备一些这种东西嘛。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下面的节目预告，然后稍后呢我们的节目是魔力 X 档案，然后希望大家收听和收看。以上呢就是今天青春联盟青春达人的全部内容了。最后呢用一首你曾经是少年来怀念一下大学生活，来怀念一下我们的毕业季， 也祝福两位吧。 嗯，也祝福两位， 谢谢， 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好，